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9月9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她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辞世，享耆寿96岁。她是从27岁就任这一个王位，到目前我们看到是女王你的任务可以结束了，可以跟菲利普亲王在天国相会。伊丽莎白女王她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她曾经认证过中国外交官是非常粗鲁的，究竟是什么事情让她有感而发？稍后我们来谈。近期中国外交官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中国的这个驻澳洲大使萧谦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台湾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呢，如果说中国武力侵犯台湾的话，这个不能够叫做入侵啦。那是不是要暗示说中国也想要仿效俄罗斯？可是呢，乌俄战争我们可以看乌军他反攻，现在包括最新情势包括在乌北、在乌东、在乌南都是有斩获的。俄军自己在那边一直消耗、一直消耗，他其实完全讨不了便宜，这是给中国最好的教材。另外我们要看的是蓝绿在昨天都开了考纪会。国民党他们是开闸了危机参选的中东锦，民进党的中评会是开除了郑宝清，苗栗跟桃园的选情会如何来牵动，稍后我们来讨论。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北一陆军少将于北辰于将军。 各位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台湾智库咨询委董立文董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好，欢迎知识媒体人钟年晃。 各位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各位好，大家好。 以及知识媒体人林玉慧。 各位好，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从蓝营的中东锦、绿营的郑宝清违纪参选，双双都被开除党籍，来开始看起。在座的桃园因为只有于将军嘛，好，那我让于将军先来我们来看，在桃园的部分，郑宝清他被。因为违纪参选嘛，他去登记了，所以他被开除党籍，这个应该是不意外的事情。不过你可以看到郑宝清他骂民进党的力道还是非常强的他说什么北奏开除北固的呀，他是在讲骂说民党是北奏。那还有一个部分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的竞选总干事啦是许信良的弟弟 许国泰 齁、那他说什么？他在当然他也是跟郑宝清一个鼻孔出气嘛，可是他讲到一件事情我超惊讶的。他说民进党就是这个样子没收了国民党的党产根本没有办法证明党产是非法所得。他在主张这个，你会觉得非常吃惊。 这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政党的这个权利。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只要选择自己的政党，你觉得这个政党理念离你很远了，你本来就可以退出。所以这段时间包含了郑宝清也好，苗栗的中东锦也好，不管是蓝的骂绿的骂，反正都说他是背骨，大家你们两位不要难过，两位前辈不要难过，我被骂背骨已经一年了我已经被骂一年了我今年的一月我就离开国民党，我不是为了选举我不是为了选举才离开国民党，我真的是为了理念，我觉得国民党的理念离我越来越远，经过了努力我没有办法改变国民党，那我离开。所以他们说我背骨，我说没有啊，我没有要选举，我一月离开国民党，我八月才参加选举。那么这两位前辈，如果你当时是为了理念而离开，我佩服。但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是苗栗的中东锦还是桃园的郑宝清，我用各用两个字形容，苗栗的中东锦离开国民党被开除，我觉得是有理，我觉得是有理。为什么？他可能会当选他可能会当选，在苗栗国民党只要派出任何一个人出来，只要不分裂，他一定当选。可是国民党却派出了一个实力比中东锦弱很多的候选人，那中东锦当然是他有脱党参选的理由啊，因为他可能会当选。那么回到了桃园，我讲郑宝清参选也是两个字，叫有种。为什么有种？你知道？大家认为郑宝清会当选吗？我不要说他不会不然他要告了。我说我不要说他会不会当选，他有种，因为他离开了民进党以后，他是为了理念吗？如果他是为了理念的话，早该离开，早该离开。你在这段时间， 你这个点很对 对对，你早该离开啊！你可以跟我一样，在一月份没有要选举的时候，我没有要选市长我也没有要参选我只是对于民进党的这个理念，还有当时我创党跟着这些许信良一起在做党外活动，一起建立民进党。 I also want to thank those of you who are staying at home. 正当英国疫情严峻， 你觉得这理念离我太远了，早该离开了。早该离开，开始做你的耕耘，做你的生根。 而不是你是经过了民进党内部，不管你认为的不合理的民调，你认为不公正的提名方式，你经过这个方式之后，你觉得不公平，我不服气，所以才离开。你的理念是因为个人，还是因为整个党的未来？我觉得这差很多。 嗯， 所以我说郑宝清很有种，很有种，他敢在这个时候孤注一人。哦，然后来脱党参选，我说很有种，你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当选？我不敢下定论啊，因为你毕竟是桃园这个政治界的前辈，我们算小辈。可是未来对于民进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不一样？我在桃园待了这么久哈，虽然我没有郑委员待的久，因为他就出生在桃园，我在台北出生，在桃园只住了27年而已，真的不算很久哈。那但是比很多才来三个月的，的确是久一点了。那我说桃园的感觉是怎么样？第一个。郑宝清在对于民进党的批评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蓝营的从政治 人物。你看哦，他之前在讲林志坚的时候，然后因为郑运鹏是挺林志坚，他也会掺着骂，可是他对张善政好温柔哦。 对，所以这就是 好客气哦， 这就是对于你对一个事物的公义跟正理的感觉切入。当时大家觉得郑宝清骂林志坚哇太过瘾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绿的嘛。绿的骂绿的，他觉得哇塞，你看这叫做民进党的良心啊，这叫做民进党最后的正义所在，所以他把林志坚批得遍体鳞伤，就说你看这个是抄袭的。然后等到郑运鹏出来参选，他说哎呀，走了个抄袭的，来了一个挺抄袭的，哎，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哎， 嗯， 他是同志，哎，民进党的郑运鹏跟林志坚两个是同党同志。然后郑运鹏又是他的竞选总干事，他不挺林志坚，难道叫他去挺张善政吗？那才叫背骨嘞！所以他挺林志坚叫做没有办法，这叫做一定要挺。为什么？同党同志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个就桃园三结义来讲，这叫忠哎，这叫做忠，这不叫做背骨。那么那我说郑宝清委员，你批评林志坚 ，OK？ 我觉得当时我也是非常佩服郑宝清委员有这个勇气，敢挂着民进党的党籍批评自己的同志，而且字字珠玑都讲得非常清楚。可是等到林志坚退选了，没有啦，这个人没有了嘛，他不选了嘛，人家不愿意选去追求他的论文真理了，那我们祝福他。那么郑运鹏参选，你说他是挺抄袭，那么这就有点牵强。那可是现在国民党的茶壶烧到自己的张善政，张善政他抄袭的不是论文，他是涉嫌抄袭一个专案报告，是这个农委会有钱的哦， 别人的研究被他拿来用了， 是是是，而且他还可以让他跟股票也可以涨停板。人家的价钱很低，他抄完之后就涨了好几倍。哎、欸，这真是经营之神哎、欸！当时他没有从政，没有从商来从政，这有点可惜。可是呢，你对于张善政这种行为，我们姑且不论他是抄袭、涉嫌抄袭，那么以郑宝清你当时对于林志坚的批判的态度，是不是应该不分政党？ 嗯， 应该不分政党，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无党籍啦，你是没有任何政党的牵绊，你应该是不分政党，该批评就要批评，该指责就要指责。那我佩服你，这叫正义，这叫勇气，这叫做道德心。可是看样子你并没有对张善政像当时批评林志坚那样子刀刀见骨、拳拳到肉这种批评方式，那我就觉得，那是不是你对于这种道德跟正义跟所谓学术伦理的抄袭有一定的选择？那么这个选择性，我只能说郑宝清委员，我佩服你，你真的很有种。 就因为你的佩服齁，其实我觉得你前面的弹书蛮多的，但是讲话小心是应该的齁。来晃哥，刚刚其实我有被点醒的感觉啦齁，因为郑宝清他要选，可是呢刚这个将军讲说他是为了理念吗？如果为了理念，你早就跟民党不合了，你应该要早就走了齁。这件事情其实有打动我。我们看郑宝清这一阵子齁，他常上一些有的没有的专访啦齁。那他的主轴在干嘛齁？他就是在批评民进党，他说齁，你这样叫做去吃瓜不公啊齁。他不是抬头看上面，他说是他是低头看人民，那就表示说他其实跟基层是走在一起的齁。他骂民进党骂说齁，哎呀，我现在好像是齁记得这个一个背骨的人被鬼揍诶来开敌啊齁。然后他说呢，民进党为了一个人一党之私回到了威权体制，密室协商更指定接班人，这个是暗黑势力，权力的交换不是人民的福祉，是不是都骂得很重？然后他讲齁，他不被摸头也不怕被砍头，听起来就是那个旗子很大，高举大旗，可是呢讲是理念吗？来我请教你怎么看。 郑宝清是不是为了理念而参选？那他要先搞清楚现在民进党的理念是什么，现在你郑宝清的理念又是什么？那请问你郑宝清的理念是什么？ 如果你的理念是在你宣布参选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是会送丧礼的花篮到指挥中心的评论员，是一个常常用不实的消息造谣批评民进党的人，你觉得这是你的理念吗？如果这是你的理念，那的确很抱歉，民进党理念真的跟你不合，还是请你离开吧。郑宝清一直试图想营造一个非常悲壮的气氛，就是他是被民进党当权派所迫害的。那问题是我们来看一看，请问民进党有人迫害过郑宝清吗？我提醒所有桃园的乡亲朋友们，2020年民进党总统跟立委选举算是一个大顺风。 对啊， 蔡英文拿上史上最高票。郑宝清那一年选立委他是落选的。 对， 他输给万美玲。那如果你这么优秀，你的理念如此受到桃园选民的认同，为什么在2020年这种大顺风的情况之下你会落选呢？郑宝清，民进党给过你机会选桃园县长啊，你还是落选啊。 他选桃园县长的那一年是不是也是民进党的破盘的低啊？ 2005年。 对啊，2005年啊， 他只拿到 38%。 对啊， 算是破盘的低， 史上最低啊。 对对， 就是民进党在桃园不管从县长或市长选举史上最低的得票啊。那请问，那你的理念有得到桃园当时的桃园县民现在桃园市民的认同吗？看起来是没有嘛。那我在讲民进党有没有对不起郑宝清，其实没有。让你选过立委，让你选过县长，甚至让你当过台研董事长。平常你讲，我以前我还蛮称赞郑宝清在台研董事长任内 经商的部分、 其实他是把台研经营的不错，我好几次公开肯定过他。所以民进党没有对不起郑宝清，那我也不要去讲郑宝清有没有对不起民进党，因为这是他个人感受的问题。但是他今天意图想营造一个悲壮被打压的气氛来作为他参选的起手式，很抱歉，郑宝清前委员，你无法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挺国民党的媒体一定会称赞你，好，如同刚刚于将军讲，把你当作民进党的良心。过去你看我跑民进党新闻跑这么多年了，很多被称为民进党良心的人后来都良心都变成红色的了，都变色的了。好，所以呢，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变，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参选起手式是告别人，告那些在电视上用真凭实据来评论这件事情的人，我觉得你的参选起手式就是失败的，这也不是民进党的理念。好，所以呢，我觉得郑宝清委员，好啦，你要参选你也登记了嘛，那本来这个就是宪法赋予你的自由嘛，那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嘛。 但晃哥我要补充因为他一直觉得很冤屈的一件事情他讲好几次，我有做民调，我做7次的民调，我4次都是赢过郑运鹏的，所以他一直都很不服气嘛。只是怪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他拿出数字，对不对？那我记不记得在大概8月30号的时候或29号，郑文灿他有上节目，他有讲到一个数字是说，郑宝清他输给张善政是 10%， 有这样一个数字。但后来王时琪时琪姐她有分享一个数字， 对， 她就说民进党内做的对比式的民调，张善政是 32， 郑运鹏追得很紧，差 3%， 29%， 张善政32换成郑宝清的时候 21， 那差就是差 11% 咯。 对，这个民调应该是在林智坚宣布退出之后再做的第二次 所以他们其实为了这一个说那到底现在的情势里面谁适合当救援投手， 对， 是有在做一次民调。 这其实就是民进党所谓的虽然说这一次没有办所谓的全民调的党内初选只有大概这次只有屏东县有办嘛但是呢他选队会征召并不是说今天我选队后我比较喜欢谁我就找谁，因为你在说服跟沟通的过程里面你要能够让这个最后没有被提名的人他要能够心服口服嘛。以桃园为例，第一次在提名林智坚的时候全部的人做民调出来，当时国民党张善政的当时是张善政还没有确定提名，但是有假设有假想敌嘛当时做出来呢林智坚是赢的，然后郑运鹏很接近，其他的人包含郑宝清包含黄世卓通通都输。当选队会的人把这个民调拿给黄世卓拿给郑宝清看的时候给他们看，黄世卓委员看了之后他确认这个民调没有问题，他就说好，那我认输，那提名林智坚我没有意见。郑宝清当时是不太爽的，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动作一直到第二次林智坚退选之后，郑宝清觉得说应该轮到我了吧我在想他心里应该是这样想法问题是这个民调也有拿给他看但是他始终就不相信嘛。 那你不能拿老是拿你自己做的民调，我跟你讲，我每天都在我家做民调，我的民调永远比蔡英文高了。问题是你相信吗？这种民调就是你自己爽可以嘛，可以交其妻妾，但是你没办法拿出来跟说服别人嘛。为什么民调每个人都可以做民调？你拿来做内部参考，你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我觉得都 OK。可是当你要拿到变成一个政党的提名很主要依据的时候，这个民调是必须一个由大多数的参选人他所认可的一个公平的单位来做的民调嘛。那民进党今天在六都的提名里面，除了两位现任的以外，其他都只要有人表态要参选，都会用类似的方式，包含县市也一样。好，那为什么其他县市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难道其他县市没有被提名的人都比你郑宝清笨？只有你会觉得民调有问题啊，其他人都觉得民调没问题。你觉得其他县市的龙家后剃桃，你觉得他们都很笨？不是这样子嘛？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运动家的精神，就觉得该我输我就输，那我再拼一下，下次再来嘛。那你今天去质疑这个民调，我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那是你郑宝清自己做的民调。我自己做的民调，我可以把我的民调做到全国最高，没有问题，因为题目可以设计。 我这样子我知道那个收视率冠军齁，懒得安内啦，每天我都自己做，新台湾加油永远都是第一名。 对啊，也可以嘛，那问题是你自己嗨可以啊，问题是别人要有公信力嘛，对不对？一定要有公信力嘛。所以郑宝清，如果说你连这个公信力这三个字你都没有办法理解的话，我觉得你很难去跟桃园市民沟通嘛。而且你看你身边的战略线，你的竞选总干事叫许国泰，许国泰其实这几年来他比较接近中国那边的想法，我这样讲了，他比较接近中国那边的想法。那你觉得这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吗？你一直讲说你要倾听民意，那我请问你，你倾听的是哪一边的民意？我跟你讲，连你那些主张，我觉得你如果说认为许国泰总干事讲很有道理，你就把它列入你的政见。 我正要这样讲，我觉得这超棒的。怎么可以没收国民党的党产？ 你就把它列入政见，说我当选之后，我帮国民党把党产要回来。我跟你讲，张善政票都会被你分走。 对，因为他就是在分食蓝营的选票，不然怎么会提这个东西 呢？所以就已经很清楚嘛。那你说好，难道你跟民进党理念不合，然后你的理念就变成深蓝吗？那你这变化也未免太快了一点吧？ 来，董老师做补充。 其实郑宝清他违纪参选了，他讲的话我听不懂了。他是说他要低头看人民嘛？我觉得， 他也是一种高高在上哈。 不是，人民不在你之下，人民跟你一样高了。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什么？我觉得重点说，你既然要脱党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要恶言相向，其实没有必要。重点是政党本来是志同道合的人哈在一起的组合嘛。你当初入党的时候啊，你已经有约定了，至少有三个约定。第一个，有入党的誓词；第二个，有竞选的规约，民进党有民进党竞选的规约嘛；第三个，这一次民进党早就有通过他的提名办法。这是三个约定，现在是你违约嘛，你违纪嘛，对不对？志不同道不合，你去走自己的路，大家互相祝福，没必要好回头好去，等于是说又去好这个诋毁或是抹黑好你原先志同道合的一起的同志跟朋友，我觉得没有必要是这样子啦。桃园现在有两个违约的人在参选啦，一个叫张善政啦，一个叫做郑宝清啦。 张善政他的违约你是指哪一个部分？ 诚信吗？ 不是，当然就他的违约研究 案啦、啊。 是有合约的研究的契约啦。 对啊，那个是有合约的，有啊， 这个比较 两个违约啊。 我们等一下来谈，因为他今天又搬出一个很夸张的论点，说他为什么不能开记者会。来，宇昌老师，我们刚刚有聊的是郑宝清的部分，我们进一步还要聊中东锦，因为这两个，一个在桃园，一个在苗栗。那中东锦呢？如果说两个人真的要相提并论的话，齁，郑宝清会不高兴是可怜我也不 all day 啦，齁。那但是如果是中东锦跟郑宝清连在一起，他肯定也会不高兴。我实力跟他不一样，齁。我们透过一个民调来看。这个部分，齁，是桃园的部分。我们看，齁，如果是郑宝清出来的话，他的支持度是 7.9%。这一份分析，齁，ET Today 他做出来是，当郑宝清加入这一个选举里面，张善政会被拉走大概 2%。那郑运鹏也大概被拉走 2%。但是对于整个选情谁会赢啊，齁，他是没有那样子的，就是说他自己身形病掉下来了，齁，卖了搞他个齁，不想要被官司骚扰。来，我们再来看的是苗栗的部分，齁，苗栗的部分国民党蛮惨的。 苗栗一直以来都是国民党的天下，可是这次国民党蛮惨的。国民党提的谢福宏现在连 10% 都没有 ,9.4%、嗯、比这个是时代力量的宋国鼎齁、哦、他还有 10.5%, 比他还要低。那两个齁、哦、现在是旗鼓相当的中东锦 22%, 徐定真是民进党所提的齁、哦、,22.2%。来宇昭老师我请教你怎么样来看这样的情势。 对两个人都是违纪参选所以说呢被开除党籍。但是呢条件呢并不完全相同。我先讲周东锦的部分啊我难得被国民党的论述给说服。什么意思呢诶如果真的硬着头皮啊提名周东锦的话第一个国民党啊又被舆论抨击提名有黑到底的背景啊来参选。而且他实力够强哦万一当选了舆论又接着会踏伐黑道治国。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啦。这是黄靖平还有许多国民党这个政治人物呢在呢政论节目呢告诉大家要呢开除党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啦、啊。但是呢虽然有这个前提但是呢周东锦强到什么地步我跟各位说明啦、啊、不仅民调领先啦、啊、自从他被开除党籍前后苗栗许多议员啊索性呢不挂国民党籍都跟他一样啊、嗯、变无党籍。所以呢这是中东锦有所本的地方我强到什么地步呢我强到连国民党的小鸡们都站在我身后。 我问一个笨问题好不好要怎么样去证明说这些国民党籍改无党籍登记是因为中东锦 因为他们有表态啊还有扛棒基本上都把国民党那个党徽都拿下来了。 我说到什么时候是 同框 还是同框 啊到时候我就去国民党约束不了我嘛。对 对, 不对。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嘛 对, 对不对嗯。虽然呢这个我现在不用国民党的党籍了不挂那个党徽了我用情义相挺这就是倾听人民的声音嘛。虽然他有黑道社会背景。但是呢在地基本上实力坚强人家经营已久嘛这是中东锦的状况。那么用同样的情境来做类比好了。刚才焕哥讲过啦郑宝清的旗手是后面站的是呢吴子嘉站的是呢李伟华站的是呢朱学恒站的是呢黄伟汉这里面没有半个是绿营出身的嘛。你对民进党有意见但是许国泰的主张已经呢从蓝营的这个政治光绿营的政治光谱一下跳到蓝营的政治光谱这叫做理念吗我觉得呢这叫做仇恨啊。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真的去问过桃园市议员的参选人民进党籍的有谁跟郑宝清同框有谁呢跟呢郑宝清站在身后没有现任的桃园的议员没有半个跟周东锦不对不对跟郑宝清一起呢挂扛棒这就是客观的实力原则跟政治原则嘛所以这两个之间呢基本上当然不能相提并论啊我还是回到一开始啊民调的部分我们多次强调了民进党有民进党规则刚才焕哥跟董教授都已经为大家说清楚了只有你认为这不叫规则而且呢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呢宝清委员啊来新台湾加油跟三点多节目我都跟他同台他手上都有一张纸说哎这份民调呢我已经遥遥领先了。哦、我说啊这份民调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哎这个时机到的时候呢我会公布。结果时机到现在他都没有公布。 好刚刚宇昭老师有提到这个很重要哎我来请教原之齁。因为中东锦他是议长齁、哦嗯、那他是议长他说欸朱立伦曾经还教过我要如何当一个好县长我就已经在那个轨道上面了你又不让我齁、哦、有这样的参选的资格齁、哦。那他做出的动作是包括他说他要打一个官司是确认党籍存在的诉讼而且他要对党的秘书长黄靖廷要提告说他意图使人不当选还有诽谤因为诽谤是他说什么爱情的防弹背心他的保温嘛齁、嗯嗯嗯。来可是我们看一个部分齁、哦刚刚宇昭老师提的是说14个国民党籍的议员可是有10个人我改无党籍登记哦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跳船潮哦、嗯、还有一个画面哦很经典中东锦脸书贴跟徐耀昌的 合照来背书、嗯、那没关系你说啊资料照片来我们看一个新的他去登记的时候谁陪是徐耀昌的太太去陪哦陪坐在那里正要登记陪坐在那里哦当然意涵很明显啦齁徐耀昌可能自己有什么包袱可是他要挺的意思很清楚所以 他请他的太太去帮忙。 其实在苗栗地方上，从徐耀昌当头份镇长的时候，他的太太就可以代表徐耀昌。 哦，这样哦。 对，他太太虽然不过问公务，但是很多私下的行程都是他的太太帮忙跑的，因为他都来我们家来过好几次。 哦哟， 看过他好几次。 哦，好好，那我请教袁知啊，这样的杀伤力如何？ 当然很有杀伤力啦，因为之前苗栗啊都是算是国民党的地盘嘛，不管是县长或者是议员都是我们居多数。可是这一次经过这次县市长选举啊，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在苗栗的公职人员会大幅的减少。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中东锦脱党参选嘛，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是议长，议长通常都跟部分的议员保持很好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一次他出来选很多议员是挺他的。那会怎么挺呢？也许他们到时候会站到中东锦台上。他是国民党的议员，但是站中东锦的台，然后去攻击谢福鸿，哦，他可能就会面临党纪的问题。所以这些议员干脆啦，我也不要你开除我啦，我自己先退党啊。我登记的时候就不要你的推荐书，我就直接用无党籍登记。 他们没有退党， 没有退党，他只是用无党籍。 他是我没有政党推荐的这一个身份，我的名分不是。 我跟你打赌，国民党不敢开除这些议员。 那他 所以才会有中东锦条款。 对，就是经过党部同意就可以不开除， 免得说一下血流成河。 对，真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干脆就是他的选票上面就没有国民党籍嘛，所以即便是被开除，其实对他也没有影响嘛。那我也不退党。那你开不开除我没关系，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嘛，因为我并没有跟你要这场推荐书嘛，这就是他们心态嘛。那所以国民党现在要处理这件事情是其实是非常棘手啦，我觉得是比民进党处理郑宝清棘手很多，因为民进党处理郑宝清就是把他开除嘛，就没什么好讲的嘛，通常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只要脱党参选就是被开除。可是现在就中东锦他现在不是他个人，他是后面一票人，除了我刚刚讲那些议员候选人之外，还包括刚刚晃哥讲的徐耀昌的太太。那到时候徐耀昌的太太如果说去跟中东锦同框，或者是站到他的台上，或者是说，被人家抓到一些什么蛛丝马迹，他好像在反腐选谢福鸿，那我们国民党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国民党昨天非常有弹性的，滚动式的， 很有弹性哦， 对，滚动式的， 这么没有原则哦。 因应局势的变化呢，就是 滚动式党纪， 滚动做了一个滚动式党纪， 真的。我怎么突然想到四叉猫在滚动？ 所以国民党是一个战斗政党，就是说，一般你如果说去帮非党籍的候选人助选的话，通常都党纪处分。那之前多严格吗？连花莲的徐真卫帮他先生傅昆萁站台都被党纪处分欸， 停权两年， 都被停权两年，帮自己先生也不行欸。以前是这么严格哦，但这一次有人就讲说，是不是应该要放宽一点？你看先生太太帮先生助选，这个人之常情嘛，你给他停权两年不是很？ 因为你们有一个中东锦条款是说不能够帮不是党的人提名的人来的， 本来是这样规定， 但是 县党部， 县市党部就是苗栗县党部的专案同意的。就不在此限。那我请教了齁，小鸡可以申请尚方宝剑吗？ 他本来好像没有说是 针对，所以滚动式啊，滚动式调整。 那如果是徐耀昌本人呢？ 现在就不知道嘛，因为他说专案嘛，那专案就是， 你什么东西可以批，你什么东西不能批呢？ 专案就是很弹性。就是可能会因应各种局势的变化，然后来做调。 有规则等于没规则的概念。 对啊，所以其实我的了解好像他也不是，他好像没有说苗栗党部啦，反正就是全国应该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影响更大，因为我刚刚也看了一个新闻啊，就是彰化县议长跑去帮一个无党籍的议员参选站台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党籍的参选以前是国民党的，可是因为他没有获得提名，所以他就无党籍参选，那议长帮他站台， 那就是违纪参选的人， 那就是你就帮非党籍的参选站台，那这个要不要处理？所以我觉得他变成模糊空间。还有就是，会不会有县市长去帮，比如说民众党的人站台？那会不会那这个要不要党纪处分？所以，我认为这个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党部应该要谨慎。 袁秀，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说这么弹性哦，这种滚动式的党纪会不会留下一个伏笔？也就是呢，当中东锦当选之后，国民党呢在启动同舟地化 2.0， 再让中东锦回来，有没有这种可能？这种弹性 不是啊？那你当初何必就说我就想方设法不要让他选？ 这个哈，其实，在中东锦决定要参选苗栗县长之前，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传了一封简讯给他，那个宇韶老师的好朋友陈玉珍，他传给他说什么呢？你千万不要自己退党，因为我以过来人的身份，我曾经违纪参选金门的立法委员，后来我也没有申请退党，我选上了之后，我就并入党团，恢复党籍，所以陈玉珍有传一封关键的简讯给中东锦， 中东锦有亮出来给大家看哦。 他说我感到很窝心，原来国民党内还是有一些人挺我的，所以说这一次在中东锦脱党参选出来选的时候，他并没有退党。 他是用无党籍来参选、嗯、然后三分之二多少个议员？十个。 可是他是被开除欸。 对。 因为开除党籍有说六年都不能回来不是吗、哦、 对这随时可以改变。 因为他们那么有弹性。 对随时可以改变。我真的说真的，如果中东锦这一次真的能够脱颖而出夺下了县长宝座、嗯、我觉得他会用陈玉珍的方式让他先恢复。 但是因为啊，这个中东锦这次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因为国民党他就是不肯提名中东锦，所以呢，他硬要去提名谢富鸿。但不要忘记哦，在上一次啊，这个民进党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老实讲是选的不好，对不对？但是在那一年的时候，徐定真他在苗栗的时候选了多少趴的这个选票？他拿了38%的一个选票。所以呢，如果说今天徐定真还能够维持上一次民进党在苗栗有30%的一个基本盘。如果说还能够增加的话，这是为什么这一次中东锦一出来参选以后，中东锦的情势不再像过去那么稳。如果一旦国民党没有提名中东锦以后，中东锦是不是能够在选后再透过国民党的滚动式的这个党纪能够让中东锦再回到国民党？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地方。因为这次刚才我们提到说苗栗总共有14位的议员，总共有10位的议员呢、 对， 这个这次改挂无党籍，可是这10位的议员其实是来自于非常大的一个票仓。苗栗其实它的因为山多，然后它的这个聚集人口聚集的地方比较集中。另外呢，事实上它还有是这次选镇长的，上次国民党镇长也选的还不错啊，这次连镇长过去是国民党挂国民党，这次也国民党的旗子也不挂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在这个谢福鸿。如果说他挂国民党，他势必会分走了国民党部分很死忠的这个国民党的票。但中东锦呢，他可以靠他自己的地方派系的一个实力，他可以拿到原先这个可能不是国民党的票，他就会拿到他的票。但是现在徐定真如果能够维持上次的 38% 的票，所以这次我觉得苗栗还在未定之天。如果说中东锦真的是冲得很好，搞不好中东锦他会赢，他会赢过国民党的候选人，但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赢过苗栗恐怕还要再观察。 我讲这个滚动条款、绝对不是中东锦赢过谢富鸿他就会回国民党，不是，他要赢得县长的选举、还有这十个是个县议员、他现在用无党籍参选，不要担心，只要你当选了，你一样可以回国民党。这就是国民党是一个偌大、心胸宽敞、充满弹性的政党，所以这个党实在是太了不得了。也就是说，你的规矩就是 那心胸那么宽大，为什么不让中东锦代表国民党参选？ 唯中东锦条款，唯独你不准，其他都可以。 我插两句话就好，所以听起来苗栗这一次哦，千万不能用党纪处分了，那是至少一失十命。第二点哈，这个。我觉得刚才讲的这种竞选模式啦、好，或是回党模式啊，于将军，你就跟着走吧，已经帮你开门了。 他才不要嘞！ 我才不要，不要害我，不要害我， 是吗？ 我已经走了正确的路，不要再让我走回去，对，千万不能回去。 因为李正浩有讲了哈，离开国民党的路来路翁了哈，那离开民进党的路来路好，形容词我就不讲了哈。来换歌，其实我们现在聊中东锦啦哈，我们去看一下他的经历。他没有很长 对， 他其实从政没有很长2014年齁他选上了议员，那2018年他是副议长，然后后来是什么变革啊，所以他变成议长啦齁。那谢福鸿呢，他是农田水利系统的啦齁，也在农田水利系统蛮久的，可是知名度的确是差的蛮多。但是如果按照中东锦他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他是议长，可是在这之前他的从政资历不是那么长的情况之下，阿奈家厉害，怎么这么厉害、一下子就爬上来了？ 就让苗栗人来讲一下。其实我觉得中东锦对于国民党的伤害比较像 M 拐拐拐榴弹炮。那郑宝清对民进党的伤害大概比较像水鸳鸯。这样大家应该就很容易懂了。 那有没有差太远？ 不是，水鸳鸯还是炸到还是会痛啊，还是会痛啊，对不对？ 会皮开肉绽， 对啊，还是会痛嘛，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差别。那刚刚玉慧讲的那几个十位，那三个选区，哈，他占了苗栗总人口数大概接近三分之二了， 没错，没错， 因为苗栗人口最多就苗栗市、头份市跟竹南镇这三个地方， 没错， 刚好这三个选区都包含， 他连镇长都一起， 对，那好。贵雅的问题是说，中东锦为什么从政时间不长，但是他感觉影响力很大，又是议长，又是当县党部主委，关键在资源。 就苗栗县，其实中东锦跟他的前任议长在地方上都扮演一种资源分配者的角色，所以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议员，国民党议员要用无党籍的名义去参选，要支持中东锦。他们真的对中东锦情义相挺吗？我相信有啦，但是呢，在情义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嘛。哦，就是人总要吃饭嘛，对不对？好，所以资源的分配是很重要。我没有讲你们干什么坏事，我只说资源的分配啊。你到苗栗地方上去打听一下。现在议长以前当副议长的时候，在哪些案子里面常常可以听到他的名字啊？大概苗栗地方上的人大概都知道。今年苗栗县的选举，我认为是全国最复杂，而且也是戏剧性最高的。但是因为很可惜，苗栗向来不是台北媒体关注的焦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第一个，这是民进党大概是从有县市长选举、地方自治以来最有机会在苗栗赢得执政权的一次机会。 嗯， 好，如果从现在民调看起来，的确我讲的没有错。 对，22%。 但是它复杂原因在于哪里？徐耀昌的太太陪中东锦去登记，好、哦，另外一位柯太太叫柯文哲的妈妈也跟中东锦巧遇。 对， 所以你觉得民众党会不会想在中东锦身上做一点功夫呢？会，因为反正依照柯文哲的逻辑，有没有拿西瓜刀不重要，只要捡到篮子里面都是菜。所以苗栗的选情很复杂，在另外一个时代力量宋国鼎，他有 10% 的支持度，大家觉得很意外，对不对？其实你别忘了，时代力量因为他们这几年，因为他们的现任的县议员那个曾学文，他表现其实相当不错，所以时代力量在苗栗县是有一批很始终的支持者，所以徐定真能不能当选，要看时代力量宋国鼎拿到多少票。因为他有 10%、欸、他甚至比谢福宏还多、欸嗯、 对， 曾几何时你什么时候想象过时代力量的县长候选人的支持度会比国民党的候选人支持度还高，那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以现在中东锦他靠的是他个人的实力，他常年累积下来的实力，但是这个实力在国民，因为毕竟国民党的党机器在苗栗县非常的强、哦、在苗栗党机器全面动员之后，他能保持多少，这是一个观察。最后谢福宏跟中东锦一定会操作弃保，那目前看起来是弃谢保中的几率比较大，但是最后会怎么样、嗯、那同样道理，徐定真跟宋国鼎这边，我觉得双方最后也是必须要拉开一定的差距， 嗯， 要不然最后说实在，林希耀讲的对，没错，苗栗的最后谁当选了，搞不好到选前一个礼拜才会确定。 嗯，好，这个我们要继续来观察哈。我们今天还要来看张善政，你不出来，我们就不聊你，我们继续聊，我们逼到你出来。 出来打。 因为是这样的哈，在这个礼拜之间，他们就一直有那种风声说，哦 ，A 来 A 来 A 出来 A 出来，阿姆哥告金马东伯嘛哈，居然还说哦会出来了，但是没有时间表，这个很赖皮的一个说法。今天他还是有空去上广播专访。那他说什么？他说未来一定会召开记者会，但是呢，我当初跟宏基有签一个叫终身保密协议。啊，你回记者会，你讲终身保密协议，意思不就是他不会出来讲清楚吗？我们先一起来看。 所以我们会，针对最适当的点哈，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但是我也要跟大家报告，我很多东西，当时在合约里面对宏基是有要求，你知道吗？终身保密。 对。 终身保密， 他不能拿出来啊！ 对，所以我们要尊重当年合约的要求哈。 嗯， 我们也只能就是讲一些关键的资讯。 嗯， 那如果要问很多的话，请回去问农委会。 那我认为过了两个礼拜，宁愿跟律师那开会拍照，那说是别人的阴谋，而不愿意公开把这些已经都公开的资料，然后做一个完整的说明，告诉媒体，告诉市民，那告诉所有的国人。那我认为是他对这个案子自己已经有把握了。 台湾的民众都想要知道，你5736万，你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执行计划执行出来的嘛？起码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份的这个报告，就是有东拼西凑，把人揪过来，然后你说你怎么合理引用？那个我们已经讨论过非常多的细节，但是今天呢，张善政他讲什么哈？他说，不是写三个报告就拿钱这么简单啦哈。可是呢，你要我讲清楚，我又没有办法。为什么没办法？我当初跟宏基签了一个终身保密协定。如果是终身保密协定的话，是要到棺材里面才能够对外说。 研究报告都上网了，是要保密什么？ 对啊，这个都 已经摊开来了，你那个纸报告什么？ 保密什么？ 而且包括他那个研究的计划什么哈，还有计划的，比方说召集人等等。金马利东已经跨了很很 不是，他研究的那些都已经过时了，包括 WinMix、RFID、IPTV、MOD， 现在都已经在使用的技术，他是要保密什么啦？ 所以他现在搬出这个来，桃园人， 我们桃园人哈、其实是非常讲道理的。只要你可以出来说清楚、讲明白，把细节交代的清清楚，我们不在乎宏基赚多少钱。宏基本来就是一个本土企业，它是一个科技产业，它能够赚钱，才带动了台湾的繁荣嘛。所以我们对宏基一点意见都没有。我们对于农业电子化，我们也没有意见，因为我不是种田的。到底种田的这些农家农夫，他们因为农业电子化获得了多少启发，让他们的农田能够收获更多，种得更好，这也是农夫的事。我们要重视的是什么？重视的是你这个报告怎么写出来的啊？你是用抄的还是用复制贴上？所以刚开始在上礼拜的时候，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我没有抄哦，连自由时报都说我这是复制贴上。哇，这比抄还不如我告诉你，抄还要把书拿起来，不是拿笔就是敲键盘，这叫抄。我们以前那个阿兵哥齁、卫兵手册背不熟，来张三过来抄20遍，为什么叫你背熟嘛其实抄不是坏事至少我还打了，我还写了，复制贴上来那就是直接这样做了，那复制贴上就表示你有档案嘛，你有任何的资料你可以直接复制贴上，复制贴上不叫抄，复制贴上还不如抄。为什么抄还写一遍，至少我还记得，复制贴上你更不知道里面讲了什么，所以你才会认为那个年度都没有改，你才会直接把小微的修订香港修成台湾，那个还不如抄。所以我说桃园人现在重视的是什么事？第一个，你可不可以说明白，你可不可以讲清楚因为你当时你是用最高的道德规范去检视每一件事，你到任何地方，你看张善政院长以前在桃园出现是充满了自信，面对了林志坚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是侃侃而谈哎呀，没有诚信，没有学问，诚信比学问重要。人无信而不立，他讲的是侃侃而谈。那脸上所展露出来是阳光，是微笑，是自信。现在到任何场合去，其实张院长你会发现下面谁管你对桃园的愿景是什么啊？大家都想说什么时候开记者会？我要开记者会说明愿景，你不要说明愿景，你说明你的这个所谓的报告抄袭的问题好不好？ 而且你看记者去访啊一定必问题，这题一定要问， 一定问 好。然后他去上不管什么样专访也好，这个也是必问题，他不觉得烦吗？ 因为、 他不会被问到很觉得很有够烦的，你们什么时候结束啊？ 因为这个问题是造成张善政近期的声量最高的关键因素嘛。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张善政的声量怎么会冲到这么高呢？怎么会让桃园这次市长的选举变成全国最热的地区？就是因为你这个5736万的这篇大作。他说没有，我这写了3年，好多篇报告，然后呢我会公布，我时间到了，成熟了，可以了，我就公布。那到底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对，然后至于说那你到底能公布到什么细节呢？他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了非常棒的一个理由，就是我签了终身保密条款如果你要问去问农委会。所以我很多天前我就讲了，张善政现在的目标的做法就是什么？我就不回答，我就不回复，等到农委会正式回复以后，如果说我没有抄袭，拍拍手我赢了。如果说这有抄袭的嫌疑，他很简单就讲，你看民进党政府执政党就在打压我，所以他正在等待这个机会，他在拖，以拖待变。但是我讲得很明白，桃园人的看法就是，你如果连面对困难的勇气都没有，你连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以后谁敢把这么大的一个桃园市交给你？桃园市所有的桃园市政规划，所有桃园市要解决的问题，比起你这个5736万是否抄袭的问题，那是复杂过上百倍上千倍。如果你连小问题都解决不了，以后你当了桃园市长，你如何帮桃园解决这个经纬万端的这个复杂的市政？这才是关键重点。 所以但是将军昨天静平在这边啊齁，那他的意思是说没伤害，没影响，所以呢他就继续这样，反正我不用出来开这个记者会说明。他的某个论点是，反正你们就打你们的，我的选情我要个仔仔啦。 是因为为什么？因为目前张善政的民调还是小幅领先的郑运鹏。说实话小幅领先， 可是你跟刚刚林智坚退出选举的时候那个民调，你看看差距已经拉近了。 嗯， 那为什么会拉近？难道是因为郑运鹏长得比较帅啊？不是嘛，这就是有关键的因素出现，因为有这个研究门的问题出现，大家开始对于张善政你完美无缺的人格产生了变化。那么为什么桃园很多的市议员都在讲说不会，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因为讲不清楚啊。 嗯， 因为如果开出来开记者会，不但讲不清楚，会变得更严重。 给闹鬼啊！ 对，会闹鬼的越来越严重。你一个理由讲不清楚，就变成十个理由，大家开始十门来打。所以说，现在你只要看到哈，张善政接受访问的时候，后面本来是站满了所有要参选桃园市的市议员，每个露个头也好，现在开始后面都是他的竞选团队，然后出来的人越来越少，你就知道有没有影响了。所以。嘴巴说得很坚定，行为却做得很诚实。 小芳姐补充。 其实因为可能将军掌握到的这个民调跟我们所掌握到的这民调也不太一样。那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当然绿营自己内部也做了一个民调，其实现在郑运鹏至少在高投票率的高投票意愿的这部分是已经领先张善政了。那张善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觉得一拖哈，这个反正天下无难事，我就是一提天下无难事。但是呢，这到底在网络上面，特别是在年轻的朋友，到底形成了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情。我给大家看啊，这个呢是在网络上面啊，有一个叫做今天有数吗，一个脸书的一个粉专，他在9月4号之前他所公布的，他依照在网络上面所有讨论张善政的声量，他把它化作声量的讨论是一个数字。但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呢是已经讨论到22万笔哦，有这么高的一个讨论量。你把它转化成文字云，你看到这个文字云上面最大的是叫他退选哦，这个上面退选啦，还有 因为是用他自己讲的话再回向给他而已嘛。 是你转换成文字云出来的结果是叫他退选。然后呢，你在上面看到一个愤怒指数，这愤怒指数呢，现在其实是已经飙得非常的高啊。那为什么愤怒指数高的代表是什么样的意涵？代表的是选民可能我们从网络上面看到张善政今天这什么叫做终身啊，他跟签了终身保密协定，所以他不能够出来召开记者会，这会感觉到难道你张善政是来骗我的吗？现在你是啊，过去骗了5736万，你骗是骗我们台湾人的民众的血汗钱，那你现在还要骗宏基，你还骗农委会，你还骗 NCC， 你又搞来搞去，你原来是在骗，那你未来还要骗桃园市吗？未来桃园一年有1300亿的一个预算，你还要骗下去？这是民众之所以现在看到网络上面的一个声量反映出来的一个结果。 为了国民党几个超人齁，现在很多的齁，不管是一些网红也好啦，或者是说一些老师齁，大家都在关注说啊，让我来看好情色，我来逼对一下。我们看这是一个张师大的兼任教授叫黄荣文，他今天在自由时报的投书齁，他投书的内容是这样齁，其实晃哥你有爆料踢爆啦齁，哇你那一年齁连这个审查委员黄国师的齁你都去改抄漏去啦齁，而且你有讲到结语的部分，他是比尔盖茨他就照样也是比尔盖茨嘛对不对？那他说他就去很认真去找了四篇齁，蛮相就题目相当的这一种研究案啊齁，那都是跟农业电子化资讯相关的，有四个案子。这四个案子的价格是低的，可是呢他想要来对照看看说，那请教一下，如果说张善政他那个团队啊叫你厉害叫你有贡献叫你骄傲的话，是不是大家会引用？他说我找的这四个案子没有只字片语提到相关的内容，也都没有列入参考文献。晃哥在我们节目上讲过非常多次，他想要知道5736万到底有没有价值。 对， 所以从这个黄荣文老师里面内容，你知道有价值吗？ 看起来是没有价值，因为张善政他们的研究报告07、08、09三年的，除了09的因为可能一些作业失误到最近才公开之外，07、08其实在提案之后都放在政府的资讯公开网站上面。所以后面这四篇关于农业电子化研究，如果他觉得张善政这个研究如他们所讲的农业界的蒋经国有卓越的贡献，后面四篇研究报告应该多多少少会引述。 嗯， 这很正常嘛，就我们在写文章我们也会引述以前讲的很有道理的话嘛。好，可是呢既然这四篇都没有引述，那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四篇的作者很混，连张善政文章都不看啊，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不可能四个不同的作者都很混啊。第二个就是你这研究报告写得很烂，乏善可陈，所以没有人要引述嘛。 嗯， 你讲的都废话，都抄来的，那我干嘛去抄你的？我要引述，我去引述原著就好，我为什么要引述二手传播？所以我觉得黄荣文教授这一篇读者投入非常有力， 他就是突破了张善政一直在想要强调一直在不肯公开的，就是说你到底这五千多万到底对台湾有什么贡献。因为现在抄袭大概已经不用讨论了啦，基本上我觉得是确定了啦，只是说将来牵涉的法律责任，那个将来他们到法院上去攻防了，还有合约有没有违约的问题了。但是现在第二关叫做5736万花的值不值得。你今天如果拿5736万在台北市的信义区买一间房子，大家觉得说值得。可是你若跑到很乡下的地方，很山上的地方，5736万去买一间房子，人家说你在攀啊，因为没有那个价值嘛。所以好，张善政，你有办法跟我们说明5736万到底花在哪里？还是说这个钱其实他是怎么花掉的？这是这个我们的老朋友曾伟珍齁，因为他很喜欢看日剧。他引述了一个日剧叫做 Dr. 医生的梗齁。 派遣女医啊。 对，派遣女医的梗齁。这个梗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一位议员齁，他要花3000万给这个加地秀树来开刀。 Dr. Y。 对 ,Dr. Y。齁，然后呢加地秀树说这个手术太麻烦，我没办法。好吧。我赚2700万，我300万转包，对，我300万转包给脑外科魔术师叫木田光光彦啊，木田光彦觉得我也没把握，好吧，我再扣 90%， 我 10%30万转包给神元金，神元金说我也没办法，对，然后呢最后3万块就每过一手哈就扣掉 90%， 最后大门未知子开完刀了，然后这个脑外科魔术师呢，木田光彦觉得很丢脸，从此改行去卖拉面，他不当医生了。这个其实大家听起来觉得很好笑，可是别忘了，在我刚开始跑新闻那个年代，很多的公共工程有所谓的层层转包。所以为什么有一阵子台湾的公共工程品质很烂？因为很简单，我今天要盖一条公路，这个标案我10亿标到，但是我根本不想做，那我就转包给董立文老师，我可能7亿转包给他好了，我比较有良心了。董老师说我也不要做啊，我5亿转包给余将军，最后转到小芳那边可能只剩 300万。 剩300万。那300万做一条路怎么办？我只好偷工减料嘛。这个叫层层转包的概念。可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可以标到，为什么叶元之标不到，为什么张雨韶标不到，寇外昂阿宾啊，我有门面啊。所以张善政，你到底是不是门神？这是我今天对你的质疑。你到底是不是在这整个研究计划里面，你根本只是在扮演门神的角色？要不然为什么到现在帮你写报告的没人愿意出来帮你讲话，帮你背书，然后你自己讲不清楚，今天掰出一个很好笑的理由，终身保密条款。请问这是国防机密，外交机密保密也不过才50年，我没有听过什么机密叫终身保密条款的，你再掰嘛，我看你可以掰到什么时候。 我们让元之先来回应啊，齁，终身保密条款你听得有什么感受？ 我先讲一下，其实刚刚焕哥讲到一个我觉得非常好啦，就是说它的价值到底怎么认定啊。比如说雨韶老师有一次约一个正妹去喝咖啡，他花了300块。咖啡超级难喝的。问题是后来他跟正妹在一起了。然后接人家，后来玩了一段时间就把人家甩掉了。 不是，我觉得不是你这个，你这个比喻今天不是很， 这 怎 么 OK？ 它的价值是在于那个过程，认识那个正妹，而不是咖啡到底好不好喝。 你又来了，你又在过程，你上次被打脸的还不够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张善政今天其实有回应啊，他并不是说5000多万的去买那三份报告，而是说他整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辅导了很多农业团体，他就让他们开始进行科技农业科技化，而且他对于农业 听嘛，辅导了哪些农业团体？ 要讲出来， 做了什么农业科技化？ 要讲出来，真的。我也是觉得，但是我们先不要下定论说它一定就是非常烂，有没有瑕疵？我觉得有，真的有瑕疵，就是你有很多报告是有抄袭人家，然后没有引用嘛。可是这个到底是瑕不掩瑜呢，还是瑕很掩瑜呢？这个部分的价值呢，我觉得要农委会出来讲清楚。那张善政自己讲清楚，那他为什么不出来讲清楚？我觉得是因为他，当然浩哥讲说那个报告有在那个网络上，可是他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推动的过程，有一些人不愿意出来说明，或者当初的资料他需要一点时间收集，还是说农委会那边也有一些资料？其实我觉得农委会最好是农委会先出来讲啦，可以把农委会现有的东西提出质疑，然后让张善政来回应。 所以他现在是要见招拆招就对 了。我觉得不然他 不是，因为提出来的质疑已经非常多了。然后你说啊，没关系，我们让农委会呢不要再挤了齁，再把所有东西再摊开来，他再一并做回应。 因为现在的质疑都是大家的质疑，不是农委会的质疑嘛。那农委会其实在事主嘛，因为是农委会发包给他们嘛。所以如果农委会 愿意出来，不是啊，因为到时候农委会出来因为又说啊，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这不就是国民党那一招吗？ 现在是农委会挤牙膏啦。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担心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讲了之后又被打脸，然后又就好像被切香肠一样。 那个对不起啊，我刚才没听清楚啊。 张善政是跟哪个正妹去喝咖啡？ 不是张宇啦，喝咖啡。 我回应一下叶元之啦，我跟各位说啦，这几天呢、啊，我的学术界的流浪教授、万年博士后，还有卑微的研究员们呢，看了陈时奋的访问跟许大哥的内容，这几天都非常愤怒啦。里面不乏有桃园人呐、啊，他说、啊：“宇韶老师啊，请告诉大家我们的相对波动感在哪里？因为我上次讲我自己嘛，我说一个月的稿费啊，一字两万， 年花158年、 啊，你要写20000篇。嗯”他说：“宇韶老师啊，你很悲惨，但是呢，我们也差不多。博士后一年一聘，有计划才有一个月55000，这是比较好的。嗯，流浪教授一个钟点700多元， 750块， 700多块，不到这个750块哦。”还要扣税哦，这是流浪教授。那么呢，跟着老师接计划的啦，当研究员的啦，或者协同主持人啊，这个计划平均一个月不到20000块。请问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些人看不到未来，还在呢为自己的前途打拼的时候，居然有一个团队可以接到5700多万，品质良莠不齐，而且不愿说真相，请问这些人作何感想？这第一个我要补充。第二呢，玉辉刚才讲得非常好啊。现在的策略是什么？因为我连续两天呢、哦，跟黄靖平议员在这一点之中呢有不同看法。他的想法就是呢，拖自觉嘛，敷衍嘛。接下来呢，就各说各话嘛。各说各话什么意思呢？信者信，不信者恒不信嘛。然后呢，装被害人。这个战略跟这个战术是为了什么？在同温层之内发酵。我不管同温层外面的东西啦，可不要忘记哦，除了深蓝这一块。有没有办法支撑张善政选赢？你还是要看中间选民嘛。中间选民其中一大块就是我所说的这些人嘛。那这些人现阶段觉得很愤怒，更不要说事情小明，用最简单的类比就知道了。哎，按5736万等于什么什么什么等于什么什么？这是一般桃园市民跟呢老百姓的感受问题啦。 来，董老师， 张善政呢、啊？他现在啊，突然他不开记者会，然后丢出这个说什么他跟鸿基有这个终身保密条款了、哦。我猜他应该有接到说农委会的调查小组的调查这个结果，甚至我还怀疑他可能因为农委会那边已经公开说了会请张善政或者是鸿基去说明。 站在帐篷内排队，这条人龙一路延伸到帐篷外，一路排下去就。 我都猜搞不好都说明过了，张善政可能觉得不妙了，所以说才要想要把鸿基当作他的防火墙，嗯，他就讲这句话。所以现在我觉得鸿基的态度其实也蛮重要。鸿基呢其实从头到尾只发表过一篇声明，有关于张善政，里面有一句话我认为有问题。鸿基里面讲的这句话说张善政引进的农业的新技术，你是这样讲的哦，在你公司是这样认为，本来这个事情跟你鸿基一点关系都没有啦，因为他就是主持人，所以说即便是用你鸿基啊，等于说是当这个等于是说这个申请啊，这个研究的这种申请单位嘛，可是主持人就是张善政嘛，其实鸿基从头到尾可以跟这个事情无关的，因为这种样态在这个政府的这个委托研究案里面是蛮多的。到最后都是主持人要负责了。嗯，那里面我觉得可能张善政最重要的哈，他从头到尾都在误导。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各位还记不记得啊？这个哈报告不是论文。嗯，他第一句他劈头第一句就这样讲。其实这句话是对的，这什么？可是不是像后面张善政那个解释，论文学校的论文那个叫伦理问题，嗯，你外面的这个政府的政策报告这个叫法律问题，不一样是在这里，比那个论文会更严重多了。好，里面涉及到三个法律层次，很快。第一个，因为你是报告嘛，所以说马上跟有抄袭的话哈，所以说就是这个著作权法的问题。第二个，你还有技术哦，就说你口口声声引进农业新技术，这个就是智慧财产权的问题。你如果没有清楚的列出来，那就是智慧财产权。可是这两个法律位阶都在下面，你上面还有个合约的问题。因为我也做过这个政府的委托研究案，你知道政府的委托研究案各政府单位都一样，现在那个合约要是标准化，都超过10页，密密麻麻的，里面一定有这一条，就是说你的研究案不能抄袭剽窃。刚才于将军讲了说，哎，这不还不算是抄袭，那就是剽窃，法律用语，那就是剽窃。好， 我觉得哈，他现在我渐渐看到他还涉及到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因为讨论的越来越多。第一个，他说他没拿一毛钱， 嗯， 第二钱怎么花的？他讲了一堆啊，还办一堆研讨会啦，怎样怎样的？哦，这就涉及到你当年你是怎么这个报销报账，你的单据的问题，这更可怕，单据的问题会更可怕，所以难怪张善政会不会踹的蛋。 好，我们来关心国际大事。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她是在伦敦时间8号的傍晚，台湾时间是今天的这个凌晨，她辞世了。我们来看齁，她真的到最后都还在这个女王的任务当中。她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号的时候，任命特拉斯接任首相。我们一起来看。 Buckingham Palace announced the death of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在位70年享其寿96岁，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伦敦时间8号傍晚与世长辞。白金汉宫外正式张贴女王过世公告，大批民众手捧鲜花神情哀戚前来悼念。加拿大、美国白宫、法国大使馆以及德国等纷纷降半旗致意。新任女首相特拉斯则是在议会时提前得知女王死讯。 We are all devastatedby the news that we have just heard from Balmoral. The death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 is a huge shock to the nation and to the world. 女王生前最后一次亮相就是任命特拉斯作为首相，尽管脸颊红润气色佳，但手背却被发现有大片淤青，疑似是打点滴所致。当时女王病情告急，所有王室成员接连赶见最后一面。威廉王子开着车载着叔叔安德鲁王子，但弟弟哈利却晚15分钟才到，来不及送奶奶最后一程。不仅梅根没有跟着现身，就连外界公认的孙媳妇榜样凯特王妃与三名子女同样缺席，居然只因为9月8号是孩子开学日，留下外界哗然。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尤其是因为皇冠这一出戏，相信大家对她有如好像说，他整个人生非常鲜明的就透过那一个影集出现在你的面前。如果观众朋友你有看的话，我们来看他是一个这样子非常 colorful 的一个人齁，你看他穿衣服接近齁，这个是一个rainbow queen 啊，因为他是非常色彩很鲜明的，他说对我就是要这么样鲜明的才能够跳出来在这个群众之间。那我们来看齁，他辞世，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是他曾经在他2016年的时候齁，他说这个前一年2015年的6月份，那么是习近平齁加英太太齁，那么有一场这个到英国的访问，可是呢他有一个评价齁，他说英国的这个访问团是非常的粗鲁。那其中齁有一个人是他们的公务大臣叫做皮尔，他带了一个伦敦的这个警察厅的女警官叫 Dorsey。 嗯， 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他说：“原来你就是接待的那个女警官。”他跟他讲说什么 ？Oh, bad luck！ 我翻译一下，翻译一下，你哪家你衰，就这个意思啊。原来就是你啊，你怎么那么倒霉啦？那我请教晃哥，为什么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她那时候会对于习近平来访有这样子的一个评价？ 其实因为后来贵阳你那个新闻那个照片，其实英女皇后来有设宴款待， 对， 那你看两个人还这个 敬酒 ，但这是一个所谓的外交礼仪了。但是呢，对英女皇来讲哈，她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其实她，我觉得她有一点点，因为以她的政治力量跟她的智慧哈，我觉得这不是失言呐。就他有，因为这个场合非常非常特别哈，这也是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他就职之后呢，他开创的叫做花园派对，就他每隔一段时间呢，他会在他的非常漂亮的花园里面呢举办一些派对，然后会邀请各个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人来跟英女皇一起喝下午茶，你知道英国人非常重视下午茶的哈，他是在这个场合，那这个跟他讲话这个就是Dorsey 好。为什么特别邀请他来？因为他就是2015年习近平到英国访问的时候，负责习近平英国方面安全警卫的伦敦警察厅最高的指挥官。 嗯， 所以呢，他非常清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的他们的王室的那个大臣就故意跟他介绍这个 Dorsey， 然后英女皇第一句话看他说你就说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聊起来，就讲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个让 Dorsey 非常没有办法理解跟接受，他认为他们在中国的代表团在外交上非常粗鲁无礼，就是当他们代表团去参观完 A 点之后，原本按照计划应该要到 B 点，你知道对一个国家的元首 那个维安都是最高规格的。 嗯， 我现在在 A 点，那先遣人员已经到 B 点， 对啊， 而且沿途的交管各方面都要做， 都要部署啊。 对，参观完之后，他突然说啊 ，B 点我不去了， 嗯， 我要去别的地方。哇，你把伦敦警察搞到鸡飞狗跳啊！而且不止一次，在整个参访的过程里面发生了好几次。可是观众朋友，你会好奇，那为什么当时都没有人讲？事后等于是隔了将近一年之后，这个消息才慢慢的曝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消息会曝光，还是被这个王室的那个摄影官录影录下来之后故意放上来，大家才曝光。因为录影有录到声音嘛。 对。 好、哦，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2015年那个时候呢，其实因为习近平刚接任，他积极想跟英国做好关系。那中国跟西方国家打交道最好就是我市场很大。 对啊，而且他们的投资或是什么？ 对，我市场很大，我很有钱，我可以来投资。所以英国当时是为了要争取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商业经济上的利益啊，所以对中国当时那些粗鲁无礼，等于是有点隐忍下来，就是为了赚钱嘛，哈，好吧，那我就稍微低一下头。可是我觉得英女皇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她觉得说啊，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堂堂大英帝国以前叫日不落帝国，哎，现在虽然国力不落从前，但是也不是让人家用亲盟打吼，被人家欺负。而且我觉得她故意选这个机会，去跟这个 Dorothy 讲说，你很倒霉哈，你就衰哈，其实有点在安慰他，也鼓励他，因为毕竟以他的身份，他不能怎么样，他就受了委屈，他也只能自己往肚子里面吞嘛。可是如果英女皇给他一个鼓励啊，甚至跟他闲聊两句，大家互相抱怨八卦一下哦，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温暖的表现，就是说对 Dorothy 来讲，好，没关系，我受了委屈，但是呢，英女皇给我安慰。我会觉得感到无上的荣耀。我觉得这也是伊丽莎白女皇她人性很温暖的一面齁。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对英女皇的印象大概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穿着非常的 colorful 的衣服，然后永远会牵着一只小狗。她永远会牵着，然后一定会戴帽子齁。很可惜这个形象我们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来，董老师补充。 好，那个民主国家的皇室啊，它代表那个国家最高的象征。譬如说齁，英国女王他就代表英国这个国家、英国民族、英国精神的象征。以此类推，日本也是一样，日本皇室就代表日本国家、日本民族还有日本精神的最高象征。在这里齁，我还是要介绍一下他那个加冕的那个皇冠齁，因为齁他后来英女王齁他有回忆，他说齁他加冕的时候呢，他不敢低头，他怕他的脖子会折断。那个皇冠，那个皇冠2898颗钻石，然后呢，里面还有将近300颗珍珠，左蓝宝石、绿宝石跟这个红宝石，还有，所以说很重。那叫皇家啊，帝国皇冠啊，那个是英国女王真正的哈最高，就这一顶最高级的皇冠。好。那刚才讲的齁，都跟中国的相处问题齁，其实是这样子齁，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齁英国女王会对那个女警官齁说齁你倒霉。因为这个外国元首齁来访那个维安的问题齁，那个双方一定要挺好谈好，而且那非常复杂。 嗯。 齁我猜啦齁，因为一定是齁中共那边非常蛮横。我可以来几个人。我可以带几把枪过来，我的枪可以带到哪里去，那个都要讨论的。 对 啊，那个维安的方式要怎么样。所以说呢，一方面齁，等于是说你这个习近平去访问的时候呢齁，又随便给他乱取消行程，这个都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非常失礼的。英国女皇还带了一句话说，英国我们国家齁驻中国的大使也常常受到蛮横的对待。所以说英国女皇齁，她点到齁，她说点到为止，后面大家去想，就越人家真的是那种政治历练齁非常高明。啊，那个中国得罪齁外国的皇室也不是这一招，2009年得罪日本皇室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呢，第一个那个时候呢，那个习近平2009年他是国家副主席，然后呢他去这个日本要访问的时候，他提出要求要拜访日本皇室。好，碰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你只是国家副主席啊，虽然大家都知道你是下一任总书记，可是你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第二个，日本外务省齁，他们里面齁他有个惯例，你要跟英女皇见面，拜托一个月以前就要先提出那个申请。结果呢，你已经一个月以内了，临时提出来， 后来呢，所以说日本啊方面好，等于是日本皇室是觉得好吧，啊来者是客，啊勉强安排了。但是呢，日本当时自民党的干事长啊就非常的不爽，有出来讲强烈抗议，就以后不要再搞这种啊非常有失外交礼仪的事情。那中英两国啊应该是这么说啦。哦，包括他现在的这个女的首相刚上来的 哦，这个 特拉斯啊，其实早期啊，英国呢早期他们都是非常，我不要说亲中了，非常友中的，一切从2015年开始变质，2015年香港雨伞活动 哦， 那然后英国就觉得很奇怪啊，我们当年英国跟中国签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你明明就有两个承诺，第一个承诺。50年不变。第二个承诺，你承诺要让香港民主化，要让特首直选，要让这个立法会的议员直选。后来你全部都推翻。哦，那个时候呢，哦，中共的说法呢，哦，还是说啊，那个是历史文件啊，好像哈，哦，那个过去就不算数。刚好今年7月1号呢，刚好是这个香港回归25周年。其实呢，当时的首相呢，好，哦，这个Johnson呢，他还有这个写文章啊，哦，来谈这个香港的问题。那英国外交中国外交部这次回答的更蛮横，没有啊，我哪有给你什么承诺？我没给你承诺。所以说啊，哦，就是说英国人会觉得很奇怪，这是我们两个国家正式的约定，而且中英联合声明他有送到联合国的秘书处去存放去认证。顺便讲另外一件事情啊，哦，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没有送到联合国，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国际法的地位不一样。结果中英联合声明呢送到了联合国，你还敢否认？然后现在全盘推翻，所以难怪要参选英国首相的人，他都必须是反中，他都必须是对中的强硬派，不然的话哈，是中国中共哈在打你们英国人的脸。 我们其实上个礼拜五以及昨天齁，我们都邀访了联电创办人曹新成曹董事长来到节目上。昨天在节目上呢，他对于柯文哲不敢签不投降承诺书以及朱立伦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他说啊，两岸呢对话齁，他重点是 focus 在对话然后就能够解决。但是呢，你重点是习近平他想要并吞台湾啊，他有非常精辟的见解，我们一起来听。 现在不是国民党老是说去谈吗？那德国问他你要谈什么，有什么效果？那朱立伦讲不出来。如果我是他了，我就去跟他讲，说你要统一啊，你不要乱来。你尊重台湾的独立和这个民意嘛，你提条件来交给台湾这个百姓投票 去做决定。 对不对？那你说你绝对不可以用武力来威胁啊，你如果放弃武力，我可以帮你啊，试试看台湾老百姓有没有可能跟你统一，对不对？国民党人谈可以谈这个啊，我早就给他想好了，那他就骂我，他就一直骂。那你说这个，说我是统一，这是完全胡说，是吧？所以，可是我为什么现在也不提这个呢？因为我发觉啊，他完全不守信用啊。今天他说开了条件，你答应了，他明天他不遵守了。那你要本来这个这个香港五十年不变，邓小平一直在讲说，不但五十年不用变了，50年后也不必变，然后就反悔，啊，所以共产党他是不守信用的。 啊，曹新成董事长他对于中国齁，哦，他的观察是非常深的，非常的入微，所以他早就看到说中国完全不会守信用的这一块。那我们来看齁，哦，因为他借着这个佩洛西访台，那么陆续有一些这个军演等等的动作，可是你看美国给什么态度，哦，美国就是一团接着一团。那当然不只是美国，包括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法国团来啊。来，将军我请教齁，哦，我们来看一个状况，就是说整个趋势。美国又有一个跨党派的参众议员又来访了嘛，齁。那可是中国呢，他会怎么样啊，哦，我军机继续来持续的骚扰啊，反警力来，我就是一直就是这样有来有往。可是还有一件事情的是，我们之前会聊军机，我们会聊这个军舰。现在有不一样的是，他派了一个无人机啊，齁。跟观众朋友想的那种小型的无人机不太一样，齁，哦。他这个算蛮大型的，齁， 哦。 他派的是 TB-001 的这个无人机。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动态在这边，齁，哦。是这一条线。他也是以往的这个越过海峡中线都是有人的。 是。 齁，哦，是飞机啊，不管他派什么样的型号。可是这次派无人机，你觉得代表什么意涵？ 这当然，其实这个 TB-001 无人机，齁，哦，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台湾附近。他曾经出现在我们台湾东部的外海。 它只是它绕过了海峡中线的边缘，从宫古海峡那边绕一圈再返回去。 嗯， 所以它其实来过，我们国防部也观测过，也做过追踪。所以这一次他刻意的比照他们这些越界的军机一样，直接一个 M 字形就返回去。其实这是什么？这叫做在回应美国不断访台的议员团。他就告诉你，我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中国一直在做两个反介入，第一个叫法理上的反介入，第二个叫军事上的反介入。什么叫反介入？防止在他如果对台湾动武的时候，日本、美国、澳洲其他的盟友介入台海作战。那当然美国也一直在破坏他这个反介入的合理性，所以一直强调台湾海峡是公海，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权，就告诉你，你要从中国到台湾来，无论你是用任何的方式，你一定要经过台湾海峡。可是我告诉你，台湾海峡是有自由航行权的。如果你正在实施登陆作战的时候，如果美国、日本的军舰从中间经过，你打是不打？你打是不打？你能不能不打？所以说，中国最近除了用无人机之外，他还宣布了一件事，叫做这个是他们驻澳洲的一个大使，叫 肖谦 吧，哈、 对， 这是叫 K 笑的老千。我直接翻译，如果大陆人听不懂，就叫做发疯的骗子，哈、叫 K 笑的老千。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打台湾哦， 不叫入侵啊， 不叫战争啊，不叫入侵啊，那叫特别军事行动。 他就是在学那个俄罗斯的说法，借口一样啊。 对，他就在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说法，一模一样。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你这个法理上的反介入，我们有台湾海峡，台湾海峡那一块在全世界公认那块是自由航行，那是公海。那么你要把公海变成战场，你是不是跟所有要维护这条自由航行权的国家宣战？ 如果台湾未来自己决定要统一，那可以。但是我们没有决定，你不能恐吓我们。你要快就快月亮， 我承认都是月亮和的火，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在未来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所以说中国现在头痛在这里，他头痛在这里。所以如果按照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他要打下台湾，我说句实话，虽然很辛苦，会死伤很多，但是是打得下来的。可他现在担心的就是反介入。如果他一旦发生战争，如果日本介入怎么办？如果美国介入怎么办？如果澳洲介入怎么办？这是中国没有把握的。所以他一直在强调内海，内海，台湾海峡是我的内海，就是要做法理上的反介入。那另外还有一个反介入叫做军事上的反介入。什么叫军事上反介入？我透过无人机，我开始碾过你的台海中线，我透过我的航母，透过我的巨型的船舰，开始绕过你的台海中线，到达你台湾的东部，企图创造一个我军事现代化的反介入。所以中国一直在做这两件事，法理上的反介入，军事上的反介入。这段时间他没有办法直接攻击，如果他真的要攻击，其实佩洛西来台湾他就打了， 嗯， 那不是胡锡进都叫嚣了吗？而打下来集成，为什么没有集成？因为他担心整个反介入，全世界的反共产势力会产生，那么他现在正在做这样的准备。那么台湾抓到这个时间，抓到这个时间点，如果台湾还不整经军武，把我们的力量强化起来，前段时间这个夏立言到中国大陆去，你说是去谈判，是去对话，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对话？国共有经过几次合作？两次合作。国共每一次合作的时候都是国民党势力极强，共产党势力极弱的时候他跟你合作，现在是共产党的力量远远超过国民党，他怎么会跟你合作？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你选，第一个跪下，第二个趴下。你跪下，所有人都听我的，我跟你合作，第二个我把你击倒，我把你击灭消灭，你趴下。可是台湾人没有选择跪下跟趴下，我们跪下是什么？跪下持枪射击叫跪射，趴下叫卧射，全部都是要抵抗你，要用台湾的力量，台湾的志气，加上全世界反共反中国的力量，把你给拘束住。所以这段时间中国头痛得不得了，才会找出这个发疯的老千在澳洲乱说话，胡说八道。那么这种越说表示他们的内心的自信心越弱，越说表示他们越没有能力在即刻发生台海的战争。那么当然出现了曹董这样的企业家，对他们讲是疯了，因为光是国防力量或许我没有办法跟解放军正面对垒，可是如果2300万人全部因为曹董而觉醒，因为曹董的这种所谓的抛砖引玉，成为每个人都要保家卫国捍卫台湾的安全，那么这才是中国这些政治人物还有这些发疯的骗子他们永远无法对应，也是他们心中最大的魔障。 于将军提掉了萧谦齁，来小芳姐我要请教，因为萧谦他是中国驻澳洲的大使，然后他特别上节目讲，他在讲说入侵台湾不能够叫做入侵，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领土的一部分齁，所以他其实是照抄俄罗斯的那一个说法嘛齁，的特别军事行动，对不对、那我们再看齁，之前还有一个驻法国的卢沙野嘛，他说哎呀台湾人民齁脑袋不清楚的通通都要再教育一次。那、刚英女皇我们有提到说他为什么对中国是啊很粗鲁的那一块齁啊，他们的确在外交上齁有一些怎么好像一副怎么我现在中国强大了齁我才不甩你哦，就是有那种老大的心态。但你可以看齁，他们的无理现在是变本加厉 了， 那个外交官每一个都不是彬彬有礼的，每一个都是萧教狼嚎的。你觉得有特殊的贤命有任务在身吗？ 当然，因为现在其实中国我老实讲是内忧外患，习近平在告诉你说他在10月16号以后马上就要举行二十大，更不寻常的是习近平他现在宣布说他要出国访问，他要出国访问，这可是大新闻，特别又是在二十大之前。我相信我们现场有两位中国专家，他在二十大之前竟然敢出国，那当然表示的是说他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他现在他的下一任一定是稳了嘛，再不然他绝对不敢出国。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他那个权力继承的过程，他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盒子，他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不知道。我讲一句话，苏联当年 也是有终身保密协议的， 那个可能是钟三生，你都不知道他的秘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当年的接班人林彪是怎么死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到底怎么死的，到现在不知道。好，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其实刚才有谈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朱立伦这个主席他还在讲沟通跟和平，本来沟通跟和平都是好事，本来是好事。但是你看看是不是你朱立伦主席，你八月底的时候不是才派了你的副主席去沟通吗？所以沟通完以后，两岸之间的事情都要算你的账是你去沟通出来的结果。这里面有两个什么？第一个不是刚沟通完以后，这个中共马上宣布新的军事演习， 对啊， 对台湾。第二个，这次澳洲的那个中国驻澳洲的大使，他讲的话也算在你沟通的份上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齁，这个台湾齁是中国的一部分啦齁，这个台湾海峡是内海啦齁，所以不叫做入侵。其实呢，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他一直就是这样强调的，他说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好，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就是要打的意思。好，那现在那就请问你这个朱立伦，你沟通的成果怎么会这样子呢？你难道没有听见他这个澳洲驻中国驻澳洲大使萧谦的讲话吗？中国驻法国的大使卢沙野所讲的话，各位观众，我一定要跟各位强调，这个卢沙野讲说统一台湾以后还要再把我们再教育，那个再教育不是我们坐在课堂上上课，你不要以为是上课那个再教育就跟新疆一样，那个是集中营，把你整个家庭拆散到各集中到不同的地方，所以那个是集中营，那个是劳动营，那个可不是念书的地方，再教育营，讲得那么好听。最后呼应这个曹新成先生我是非常感动，而且他说的事情是办得到的。大概5到10年，如果他抛砖引玉，然后大家一起跟随，然后呢我们台湾的政府跟民间一起合作，5到10年300万的黑熊勇士，30万的神枪手不是梦。我认为曹新成的他的那一段话，他会马上冲击到我们现在国防部的后备动员的体系概念，会全部冲击到。大家一起做的话，这有什么难？我都想报名，我也想当黑熊勇士啊！我更想当神枪手，我应该是可造之材，因为我服兵役80%的命中率啊，再报我多加训练，我应该可以当神枪手啊。所以说听了是很令人振奋，也我希望就是我们台湾人大家一起来拿起枪保护自己的家园。 因为这个全民国防现在谢谢曹董事长唤醒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忧患意识啦但是我看我觉得当中国如果他想要轻举妄动的时候，他必须要去看俄罗斯 踢到了什么样，已经不是铁板了，是钢板。我们看齁，我其实都在想，如果普丁啊伊娜也协会也会啦齁，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件事情了。他没事干嘛去惹乌克兰，他干嘛要入侵，因为西方国家整个团结起来齁。那我们现在看整个乌军的大反攻情势，为什么我们要聊这个齁，你要知道是西方国家在后面支撑，而且乌克兰他们全民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防卫的意识。现在在乌北乌东跟乌南收复的国土齁，说有700平方公里齁，他们已经大举的在反攻当中。那还有一个部分齁，中国他去看到这一块的话，他要知道要省思，做人不能够那么鲁莽，每当动作你鲁莽的安娜齁。那我们看的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诶好奇怪哦，他突然之间呢他又出现了，不到基辅非好汉哦，他又再次的出现了。他不是两串交去的齁，他还干嘛，他宣布说要提供20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618亿的军事援助。在反攻的号角这一块最新的情势，来于将军。 这段时间很多人问我说齁，到底俄乌战争打得怎么样，从2月份到现在，最近很少听我在讲俄乌战争了，是不是乌克兰现在战况非常危急。很多人就说，于将军你讲俄罗斯那么烂，讲乌克兰这么强，是不是乌克兰已经差不多了。哎，大家期盼已久，我来告诉你。今天这个齁，这是一个俄罗斯士兵的视角哦，这个视角不是乌克兰拍的，这是俄罗斯一位士兵的视角。在哪里？在中央这个地方，叫做巴拉基亚。这个地方大家已经很少听到，说什么伊久姆啊、哈尔科夫，大家都耳熟能详。巴拉基亚第一次听到，为什么第一次听到？它在哪里？它在北顿内茨克河以西的地方。这块地方就是在乌东战况失利之后，然后整个俄罗斯在这个地方控制了将近一个半月。那么巴拉基亚这是从一个俄罗斯士兵他头上的记录器、密录器所拿下来的影片，所以大家可以看正在做什么，他现在正在移动。他的前方是什么？他前方是一个包，一个像防弹背心一样的，又有弹夹，什么？这是一个尸体，他趴在他同胞的尸体上，正在躲避炮击跟弹药的射击。所以说，你看他积极的晃动，前面还出现了他同样他的部队的火箭弹正要来射击。你看他积极的晃动，晃动完之后，他在什么？他在躲避，就是逃命，表示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然后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不动了，然后他不动了，就是他中弹。这一个俄罗斯的士兵他最后也中弹，他没有办法动了，所以说他身上的密录器才会被乌克兰把他给虏获。虏获以后所发展出来的内容就告诉你，在巴拉基亚这个地方发生了无数次这种激烈的战斗，最后俄罗斯逐渐被击退，击退了以后呢，整个威胁到伊久姆。伊久姆我相信大家对于乌俄战争长期有观察的，伊久姆是一个关键点，如果伊久姆被乌克兰拿下来，整个乌东战线全部瓦解，整个要瓦解。所以说现在泽伦斯基已经证明了，证明什么？我们看下一张啊，大家下一张可以看到齁，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了的这个画面，这是什么？都是一个 Z， 俄罗斯的各种梯形的战车全部在这里。在哪里？在洗澡吗？还是在洗车？不是，全部丢在河里面。你看大批的弹药、机枪、火箭弹全部在这里，人呢？俄罗斯的士兵呢？没看到尸体，没看到士兵，没有看到任何的部队，丢盔弃甲， 逃河浪杠， 逃命去了。逃命去了。这条河是哪河？就是北顿内茨克河，他过不去，所以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脱盔弃甲，连弹药都不要。这个枪支跟弹药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他直接丢盔弃甲，就有一个可能，就是军服也脱了，防弹背心也脱了，变成乌克兰人，直接投诚。所以这种状况一直在发生。而且这个状况经过泽伦斯基他已经证明了，他说大家我告诉你，刚才我讲的那个巴拉基亚已经被乌克兰收复了，收复了巴拉基亚，也就是说下一步伊久姆就要拿回。乌克兰在战略上做了一个正确认知，我不跟你强碰，不跟你硬打，但是呢我先打乌南，乌南收复之后从乌东一步一步收复，再加上西方的国家没有停止给予他的援助，一直没有停过，所以乌克兰就告诉你，我们只要想要保卫国家不会停。这段时间大家都被金门的这个老共的无人机啊不断的骚扰，说这个无人机啊来无影去无踪，跟鬼脚气一样到处来，来乌克兰示范给你看怎么办。这也是一个无人机的视角，他正在飞，你看哦，看飞到看到这个乌克兰的东西了，然后怎么越飞越低，越飞越低，哎，怎么坠地了？不是坠地，被打下来了。被乌克兰的狙击手，两个狙击手把他射下来，你看他拿到了， 把它射击下来，它正在天上飞， 所以它不是用干扰枪， 不是，它直接把它打下来，狙击枪直接把它打下来，打下来之后，你看这些所有的镜头，所有它坠落的画面，你看这它的红外线，这是夜间哦，晚上哦，它晚上来刺探乌克兰的军事设施。那经过两个狙击手，你看狙击手已经看到它喽，把它射下以后，它开始降落，它因为击落了嘛。他开始降落，降落到最下的时候，你看还看到两个狙击手，他把他虏获。 嗯， 这是完全击落现场直击。我们以前看的是抓老虎、抓狮子，这是直接抓无人机。所以无人机只要你训练得当，只要你侦测得当，只要你做好相互的掩护与交叉火网，一样打得下来。所以金门人家讲说，金门的无人机怎么打得下来？金门的这个士兵有这么厉害吗？我告诉你，乌克兰的这一段示范就告诉你，只要有精良的训练，你乌克兰。有这个信念，有这个决心，你来再多的无人机，我一样把你打下来。不但打下来，而且我觉得乌克兰做了一个非常棒。乌克兰这一次的认知作战、宣传战真的非常棒。他打下来之后，不是就告诉你我打下来了，他把你无人机里面的晶片拿出来，把你摄影的镜头拿出来，然后把你拍摄的视角全部给你公布，你从哪里起飞，从哪里探测，从哪里做夜视的器材的侦查，我连你打下来降落那个惨象、那个糗样全部给你公布。其实我们国军可以引以为戒，学习他。这个方式就是最棒的反认知作战。你敢从大陆飞任何的无人机到金门来，我把你击落，我还把你公布，让你知道你这个无良的政权如何欺负。还有，这是俄军的苏凯25，而且不是一架哦，不是一架，连续两架被击落。你看一架，哎，怎么越飞越低，越飞越低？我告诉你，它被击落了。 嗯， 被击落，后面又一架，连续两架被击落。所以苏凯25在俄罗斯来讲，它算是不错的飞机了。可是。到作战做到今天，一而再再而三被乌克兰击落，所以我就告诉你，整个单位不是战力强，整个单位不是武器新，整个单位是部队跟国家要有不败的信念，我跟你作战到底。所以你看乌克兰已经打了八个月了，他没有认输过，已经打了八个月了，他没有嫌他的武器少，他没有嫌他的国家小，为什么？他有信念，我可以消灭俄罗斯所有进犯的敌军，只要他相信就一定做得到。乌克兰能，台湾为什么不能？ 好，来袁之，因为曹董他讲的齁、哦、全民国防的概念我们吸收的非常多齁、哦、比方黑熊勇士啊，你可以做一些比方不管是你自己知道说诶受伤的时候要怎么办，以及遇到状况的时候要去哪边避难等等齁、哦。那刚刚董老师说平民射手他觉得他有 80% 命中率齁、哦、一个混能力熬就有 100% 了啦齁、哦。来袁之。在俄乌战争其实它是对曹董一个很大的启示啦齁啊，当然它的起源点是2019年的战中的事件，他觉得说哇老共真的非常的霸道。在全民国防这一块，从乌克兰齁乌军的部分，我们是不是还有看到什么样的例子？ 没有错，在讲这故事之前呢，因为宇曹老师常常讲说射至头上一把刀，我跟大家讲接下来的故事呢是射至头上不止一把刀，还是个炸弹呢。那故事呢就发生在你知道吗，那个乌克兰的一群年轻人，那领衔的是一个30岁的科技人，他组成了一个骇客团体，大概30个人，取名叫做骇你妈，英文叫 Hack Your Mom。 好，那你听起这个名字呢， 发音要标准，发音 就这样。那你听起这个名字好像要从那个俄军的妈妈开始下手，可能要骇到俄军妈妈的电脑里面，结果不是，他其实是针对俄军的小弟弟，好，来下手哈。怎么做呢？好，就是他们在网络上呢创了很多假的账号，用了很多正妹的照片，结果呢他们就找到了俄军的那个社群媒体，就去跟他们联络。然后呢他就让俄军产生一种遐想，就是说好像你只要跟我聊天聊得开心呢，你就有机会得到我，可以翻云覆雨，用各种方式摆各种 pose， 然后传了各种英勇的照片呢给这群骇客组织的人。 嗯， 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他们拿到了这些照片之后呢，立刻搜寻到了这个俄军发射的位置，结果把资料传给乌克兰军人，乌克兰军人马上炸弹嘣就把那个基地炸毁，那个基地呢就在乌克兰的东南方一个叫梅利托尔波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占领区。 嗯， 结果你知道那些俄军呢、啊、发照片呢、啊、都不晓得原来那个炸弹是自己引来的，搞不好炸弹来的时候还在挑照片。那结果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民间他们发挥力量好去为那个政府做事的一个例子。那他们其实也非常高兴啊，他们想说啊，没有想到我居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为我们的政府做一分力。但是有些网友就说，诶，这好像不太像是骇客，这感觉很像仙人跳或者是网络诈骗。没有，他们还有做别的事情哦。他们实际上也有骇到那个军，就是 俄罗斯的军火商的资料库里面，或者是害到俄罗斯的电视台去播放一些乌克兰士兵伤亡的画面，所以其实他们是贡献非常大。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有什么正妹照片找你也不要相信，可能是有问题，像我就不会相信。于浩老师你要小心。那另外呢，我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哈，我也是刚刚那个董老师讲的话题，我是有感而发啦，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老共老是讲啊，他有个逻辑，就是哎呀，你看很多台湾东西都从中国过来的嘛，对不对？哈，我那个故宫的国宝是中国过来的，啊，还有什么台湾有很多美食也是中国过来的，啊，所以两岸未来一定统一，这是他们逻辑。可是没有，各位你想想看，中秋节以前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就是宇韶老师的小时候，那时候大家要去赏月啊，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呢，吃那个什么文旦啊、月饼啊乱丢嘛，所以以前政府的宣导叫做“别让嫦娥笑我们脏”，那个对，应该大家还有印象，对不对？可是现在曾几何时有这个宣传这个标语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变成烤肉节了，对不对？以前大家讲说呢，什么手指月亮耳朵会不见，现在谁管你耳朵有没有，只管烤肉熟不熟嘛。可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重点就是因为呢，有两个酱油嘛，一个叫金兰酱油，一个叫万家香酱油， 金兰自入啊。 啊，那可以逼，就是金兰酱油，就说中秋节烤肉请用金兰酱油。然后另外一个是一家烤肉万家香，然后一直打，莫名其妙我们就变烤肉节。那我要想讲是什么呢？两岸虽然过去可能历史是一样，可是我们台湾也会发展出本土的民俗文化。中秋节就是一个例子嘛。现在中国是不烤肉，我们烤肉，所以大家只会越走越远。所以中共不要去恐吓我们，一直讲说什么以前我们怎么样，以前怎么样。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未来，所以你不能恐吓我们，你要尊重我们2300万人决定，让我们来决定台湾的未来。如果台湾未来自己决定要统一，那可以。但是我们没有决定，你不能恐吓我们。所以你不要怪我们，不要吓我们。像中秋节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你要怪就怪月亮。所以呢，我带一首歌《月亮惹的祸》。 月亮惹的祸， 你看我梗铺很长吧？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在未来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是倘如你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曾绕指柔。 新台湾 KTV， 你来搞完变个安内啦！新台湾 KTV， 你来搞完变个安内啦！哈，来来，我要讲结语哈。刚元之讲唱歌，我们把它忽略哈，他有一个重点。自己的未来自己决定。朝鲜董事长还有一些蓝营啊或者是统派的人齁都在攻击他，说那以前不是也有提统一公投吗？昨天在节目上他的说明简单扼要，他讲得很清楚，他举一个例子。当我跟你谈齁阿伯我让他结婚的时候表示我是单身的。当我跟你谈要统一公投的时候表示我是独立的。台湾人所谓维持现状，其实因为我们就是独立的。你看人家的头脑多么的清楚。他常常用流氓来形容中国。那朱立伦为什么他会被这个德国之声齁问到恼羞成怒？因为朱立伦一直在讲的是两岸要对话，他其实都没有搞清楚。跟流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最后祝大家中秋节愉快，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